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道。嗱，咁啊，讲咗两节嗰啲叫做本地啊，嗰啲政治经济嘅嘢啦。政治咧，其实以政治为主啦。咁啊，讲翻啲经济民生嘢啦。因为我哋都即系呢个节目都系以一个经济啊，或者以做生意啊各方面出发啦。即系其实少谈啲政治，唉，即系好似过四十年代啦，啲人啊不谈国事，唉，费卵事都好卵烦， 冇卵烦真系啱。 好捻烦啊！又冇益嘅，又搵唔到钱，系嘛？ 啊，即系好似今日，即系睇到叶刘淑仪啊，睇到，唉、哎，真系好，即系好面目可憎啊！真系， 唉，依、這个冚家铲真系冇办法，诅咒咗佢都诅咒唔成功。 系啊，你睇张宇仁，唔知道即系廿蚊张，真系冇睇小你嘅，真系俾少少狗饼你食，即刻转晒风啊！真系廿蚊张，真系廿蚊都唔值啊！真系， 真系唔值，系啦。 啊，硬系学唔到田北俊咁啊！我做惯老板，唔系我做惯老板。 廿蚊张从来都系做傍友噶嘛，佢冇做过老板噶，佢系呢个饮食业界嘅傍友嚟噶嘛，佢出任嗰啲董事全部都系人哋，即系点讲啊？分饼仔分俾佢，系嘛？所以咧，佢本身唔系一个老板嚟嘅，唔系老板冇钱啦，咪嗰啲叫即系大陆人叫唔够底气， 系啦，吓、 就系咁解啦。嗱，咁啊，我哋 争即系好厌倦啊！ 我哋讲下啦，人民币咧。嗱，上个礼拜我哋讲咧，人民币咧就不断跌，跌到今日为止，今日反弹出现咗个似样啲嘅反弹。 佢顶啊！ 系啊，因为 谂钱顶， 因为佢一定要顶嘅。点解咧？我哋之当初讲过咧，我哋点解预测系未来十八个月内有机会跌到港纸一对一算咧？佢唔会直跌落去嘅，因为咧直跌落去咧佢都顶唔顺嘅。共产党坦白讲啊，如果俾你两个月内跌到一算啊，中共真系可能会。马上有崩溃嘅可能， 唔系最重要就系咧预期啊！你要直插式嚟落咧，佢会越跌越急嘅，你顶唔到，你一定要揾嘢浪一浪佢。 同埋咧，啲人咧系会非理性咧，基本上系抛售所有人民币资产，你中共系顶唔顺嘅，系会有几十万亿嘅钱咧，系会个个都想逃离中国，到时系崩溃嘅。所以咧，中共系会到某嘅时间咧出手炒翻佢上去，顶住之后咧仲要反弹，所以咧唔好咁快沽住啊，仲会反弹。多几日，曾经跌到九十个零几，应该会咧弹翻上去八十六、八十七有机会。咁咧， 唔会 多过5%，即系最多系5%以内嘅反弹，但系亦都唔会多过5%啦。因为咧，佢每一次跌落嚟咧，嗰、那个幅度同埋跌落嚟嘅幅度会大咗，同埋咧反弹上嘅力度会弱咗嘅，越嚟越反弹力会越弱，到最后咧就冇办法啦。不过今次咧。仲会有个反弹浪，所以咧嚟紧咧，大家即系唔好咁心急住啦。 系啦，因为已经开咗口啦。啊，人民日报啊，开咗，佢开口就即系俾一盏灯你，其实你要走噶啦。但系咧，因为佢开口嘅时候咧，佢配合佢哋嘅政策，佢而家搵钱嚟顶， 同埋咧有人平淡仓。因为咧平咗淡仓嗰啲咧，你要平，譬如平仓，你唔喺市场买翻货啊嘛，变咗咧系会有夹淡仓嘅情况嘅。所以今次咧，我觉得咧系会反弹翻上去，当然未必可能去到八十六、八十七啦，可能系八廿七、八廿八咁上下啦。但系咧去到嗰啲位，你一定要走啦，唔走咧冇机会噶啦，今世都未必见得翻呢个价，见唔翻噶啦。所以咧，我哋估计咧，因为你个跌浪啊，你中共系唔能够俾佢一支箭。太长，即系太快跌到落一算嘅，佢个信心系会崩溃嘅。你只能够慢慢嗱，又弹翻啲，啲人话：，诶、哎，唔好咁心急，弹翻啲。跟住咧，佢系慢慢跌落嚟。 即系人系适应咗咯，同埋嗰个信心啊， 啊 最大咪你直插落嘅时候信心冇咗， 系啊， 就加快更加快走。 即系你 斗快， 你会造成浅踏啊，人踩人而死嘅。 系啊， 所以咧佢好明显，佢一定出口术噶。我哋当时都讲咗啦，喂，佢一定会有个反弹嘅。一反弹，弹到咁上下就要走啦。 即系嗱，即系呢个呢度咧，即系诶，我偶像阿老萧咧，我唔系同你讲笑嘅。又讲翻人民币咧，佢到平嘅时候，平到个尽嘅时候，啲钱未翻转头，唔会噶。 系啊， 佢而家跌嘅幅度几时及得东南亚、日本纸啊？而家佢而家你诶人民币跌1-2% 啫。 系啊， 系啊。 喂，马币啊，2.6咁滞啊，而家跌到得翻1.9咋？ 系啊，你睇下嗰啲幅度，嗰啲仲好使啊，唔会翻转头噶啦。你讲买啊，佢跌到咁上下，啲人觉得佢平，咪翻嚟买咯，又更平啊嘛。 咁、哦、啊，又唔可以咁讲噶啦。泰铢试过去到7算， 最金嗰镬咧跌得算，是啊、但系咧而家弹翻去四个几啦，即系三个几有段时间三个几好耐强嗰排，呢排弱势去到四个几啦，四个半啦，或者再跌多啲啦吓。咁、啊、但系咧，你系物极必反系会嘅，即系可能会翻翻转头，但系咧唔会个速度唔会翻翻咁多。 唔系啊，佢话见到啲人就开始入翻大陆做生意，买翻大陆嘅货，嗰样嘢会支持翻个经济。我同你讲。要走嘅，一路水银泻地， 一路走紧， 一路走紧，走咗之后好难翻转头噶。 哦，系 厂走咗之后，佢唔系间厂走咗，你自己都讲啦，佢嘅配套嗰啲零部件厂会跟佢一齐走嘅，连纸皮盒厂啊都会走噶。 哦，你见可乐去大陆嗰个厂又系谂住卖翻俾大陆嗰啲人啦。 系啊，佢卖翻晒俾你，就冇外资嚟噶，要嚟再好困难。如果过嚟炒卖，炒卖可以，但你要建立翻成个呢个生态系统，做翻厂啊、投资啊一啲真正嘅实业系冇可能啊。 咁做生意亦都未必一定讲厂嘅嗱。 我知道，我知道唔系一定讲厂，啲香港就唔系啦。 系咯。 但系问题。你 佢系可以经济转型噶嘛？大 但系你要养到人，因为你中国系137,000,000人、 哦， 你要养到人啊！ 哦，系冇厂又养唔到人噶吓， 冇厂又养唔到人噶。 系农业又要入口啦，咁啊做翻农业咯，又系 农业嘅机嘅啲机器而家越来越先进，人啊人手咪越来越少。 咁冇办法噶咯，咁你咁多人系养唔到噶咯。 系啊，而家仲话两二胎小孩，你好难养到人噶。而家去咗印度。印度而家搏 孟加拉仲有 系啦， 孟加拉仲平过印度啊！ 啊，埃塞俄比亚请一个车衣女工咋？你哋问下啲香港厂啊！而家连缅甸都唔去啊，去埃塞俄比亚真正扶贫啊，200几蚊个人咋？ 哇，真系好平！ 请个女工车嘢， 我哋打边炉都要200几蚊啦。 系啦，你点可以？你中国大陆点可以跌到翻200几蚊嘅水平啊？冇可能啊！ 都要2-3千蚊啦吓，点？ 系啊，所以我话啦，你个社会进步咗，当你样样嘢建立咗之后，翻到即系你而家有五保一险，你买咗啦，你唔可能以后冇嘅，只会向越来越好。当你一翻转头嘅话，你就崩溃噶啦。 系冇错。咁我而家睇翻你人民币咧，佢系有跌着，俾佢慢慢贬，就唔能够贬太多，因为佢根本冇钱顶。佢只能够夹。老实讲，你睇翻个图啊，2013年到而家，你睇周线图，你睇到咧，佢系试过有两次大反弹，跟住都系慢慢跌，由六而家跌到落6.9，跌到嚟七算，系3年来跌咗10蚊，即系咧由6蚊变咗7蚊，系嗰个幅度系12-13% 嘅。啊唔止啦，如果系6-7咧，系有差唔多15-16% 噶啦。咁你谂下啦，如果而家所以我哋估18个月内系差唔多嘅，由而家由6.9去到嚟去到要7.7几啦，就等于要跌多差唔多 10% 啦。估计起码都要18个月，可能18个月唔使18个月或者10几个月咧。 有个网友讲同我讲话，2017年年尾啊，已经系1:9逆转咗。是港纸90蚊对人民币100蚊，你太乐观， 太乐观， 但唔可能嘅，因为佢一定顶上去嘅， 系啊， 系咪啊？唔多唔少，一定要顶上去嘅，做好多措施上去， 系啊， 好似老萧讲嗰句说话，又讲萧生，你话一次过等一次过，而唔系未试过一次过等佢跌落， 冇即刻崩溃咁， 冇可能，因为佢而家嘅货币人民币已经唔系以前系一加咗一篮子货币，佢已经唔可以再回复翻佢以前咁样噶。 系啊， 系咪？所以你咁讲系唔啱噶。 即系咧，你嗰个叫做咧，佢建立咗咁耐嘅一套信心，你突然间话俾佢听假嘅，佢即刻崩溃嘅，全国系崩溃嘅，所以唔可能一次过跌贬三成。而家你慢慢落去啊，即系逐步阴啲咧，啲人反而唔觉，咁咧可能慢慢接受咗。哦，而家哎呀得翻九算咋，哎呀对香港冇咁平啦，以前买嘢8折啦，而家得翻9折。即系咧，佢慢慢啲人要习惯啊，习惯咗咧，哎好啦，都好啦，算啦，9折都好啦，慢慢一算，佢哋系会慢慢接受嘅人。人类系会接受一啲嘢，当你去到 慢慢 最后慢慢转变，我都话啦，以前都话啦，捉到啲人啦，初就系要枪毙，系嘛？为咗逼供，咁你一定唔讲，唉、哎，枪毙啦，唔使讲啦，我亦都唔需要你俾假口，俾咩情报啦，我亦都唔需要啊，直接枪毙。三日后，跟住咧，第二日，唉、哎，上面咧话特赦，唔使死啦，终身监禁咋？哇，你即时感激啊！ 系啊，香港都系啦，而家一样嘅啫嘛。 系啊， 以前俾个董建华你。 哎佢乜乜跟住五十万人上街，跟住换咗曾蔭權，啊有啲希望啦。 曾蔭權你知唔知啊？当时啊，佢上街啊，零五年嗰阵时啊， 租价 嗰啲旅游八周围个个欢啦、啊，做得好啊！曾蔭權有咩做得咁好、啊？ 好啊，好啦、啊， 不过只系上面嗰个太衰啫嘛。 系啊，跟住而家你一样啫嘛、啊。梁振英开头你哋话支持佢，而家佢扑街日屌柒佢，而家话换翻个曾俊华俾你，你够咁捻欢喜啦、啊！屌你老味一捻样啫嘛，个道理。 我由头到尾都唔中意曾俊华，因为咧、啊，喂佢同曾蔭權都系冇分别，佢觉得嗰啲钱系佢噶，唔会派钱俾你噶。喂，真系佢当咗自己嗰啲钱嚟嘅。 系啊， 喂，你攞去几千亿起基建，喺度系咁揈，系咁系乱咁使，就会回馈俾香港人，就好似割咗佢分肉咁捻样。所以咧，我其实都唔中意呢个胡苏贞嘅。不过冇办法，如果你又换佢，咁同梁振英比，系人都好过梁振英噶啦，唔使讲啦。真系 都有，你冇咁讲。仲、啊、有张志刚啊，同埋萧善波啊。 咁嗰咁嗰两个唔系人嚟啦，嗰两个坦白讲唔系，你不如揾只狗嚟做特首啦，系咪？如果你话攞佢系咪？我情愿你啊揾尖东纪念哥做特首，诶、哎，咁我都算鸠数啦，系嘛？唉，嗱，我哋睇翻人民币咧，今日人民日报出嗰篇社论咧， 登啦， 就唔系登咁简单。我觉得咧，佢讲咧叫做人，即系叫呼吁嗰啲人民咧，唔好盲目去换外币啊。咁咧，俾个启示我，即系话咧，佢系鼓励啲人民咧。唔好换外币，但系可唔可以换内币啊？ 即系换港币、台纸， 换台币同埋港币咯。你话俾我听唔系，唔得喎。 系一个中国嘅第二。 如果你话俾我听换台币系外币，你咪即系承认有两个中国，或者唔承认台湾系中国嘅领土啊？ 系啦， 呢样嘢系大逆不道、 啊， 分裂作家、分裂祖国、啊。喂，你人民日报嘅社长要去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系咪？或者要即刻死刑、啊，死缓都唔得，要马上死。如果你话港币系外币啊，你系推动港独啦。港币点解系外币呢？港币梗系内币啦，系咪先？所以咧，大陆嘅人嚟香港碌卡。买嗰啲保险或者走资嚟香港，唔系叫走资噶，左袋落右袋啫嘛。香港唔系中国嘅一部分咩？如果系香港嘅中国一部分，咁即系啲人咁样做冇错啦。 系啊，冇错。 咁点解你要 走资啊？ 所以咧，《人民日报》呢篇社论亦都带出个信息，就系欢迎换港币。咁咧就可以令到你啲钱咧贬值少啲啦。 唔使咁讲，其实佢呢句说话都其实提翻嗰啲富二代同官二代嘅。 系啦。 嗱，我哋一个中国原则，而家我真系唔掂啦。嗱，换港币系容许嘅，你嗱嗱声啦咁样。 冇错啦。 啊， 因为港币唔系外币嘛。 系啊，嗱，顶得住啦。 政治一定要正确，系嘛？我哋咧爱护祖国嘅立场咧好坚定嘅，系嘛？港币即系等于。人民币嘅啫，冇分别嘅，所以我哋换定啲港币，有人民币换定港币。喂，你唔可以反对我换港币嘅，系咪、 啊？ 你唔可以反对啲同胞换港币嘅，佢哋、 啊、 都系爱护香港啫嘛。 系啊， 爱护香港有罪咩？唔通你赞成港独咯？系咪？所以咧，人民日报系唔会赞成港独嘅。亦都唔会反对你换港币嘅，系咪？咁大家可以放心啦，放心换港币。咁啊，讲完呢个货币问题咧，要讲翻楼市啦。咁出咗招之后，真系楼市就停晒啦， 挂晒， 即系住宅。咁大家都，我哋当时都话啦，呢招有效嘅，系真系有效，因为咧 冇成交， 15% 税真系好捻重噶啦。因为香港咧不嬲都享受开低税率，你突然间15%咧。接受唔到嘅， 但系钱一定要地方去嘅喎， 冇错啦，因为 啲钱唔会摆喺度唔喐噶嘛，又冇利息，你一定人系要想办法要想钱系要有出路嘅， 系啦，咁啲钱去咗边度咧？去咗写字楼，因为咧 车位 系啦，车位银码好细嘅，去唔到啲钱嘅，因为咧买层写字楼，例如。 你甲级写字楼， 例如环球一层20,000尺、30,000几蚊尺，一层要你7亿啦，咁咪搞掂咯。嗱，旧年有个投资者买咗一层环球5亿，当时都5亿几啊，近6亿啊，啲人都哇哇哇声觉得贵，而家损咗啦，原来而家赚1亿啦。 哇，流联控成栋卖咗，咪而家抌柒。 哦，咁冇啊，佢卖当时卖嘅价卖得好好价。当时佢都卖成3皮一尺，已经好好价。嗰度金钟嚟，嗰度湾仔美金钟咧唔值咁多钱嘅，下个大即系嗰个叫做美国万通咧系唔值咁多钱嘅吓，因为咧佢未去到中环核心啊嘛。头先我讲紧环球系叫做甲级吓，咁而家炒紧啲咩咧？ 甲級炒到癲啦，嗰、那個叫做順德中心炒到30000多蚊，三萬蚊冇得買，海景嘅單位冇得買啦。如果你係寫字樓景，可能都要兩皮幾嘢，已經好貴好貴啦。咁嗰個叫做會展，又係炒到30000多蚊個會展，40000都嚟緊啦。啲人話好誇張喎、啊，嚇、啊！咁而家咧一路去到啲寫字樓咧。有个朋友以前啲旧同事就嚟讲啦，哇啲写字楼旺到七彩啊！佢话咧丢空咗一年嘅环球咧，即系摆喺度成年咧卖唔去咧，那个辣椒出咗之后啊，第二个礼拜一就卖晒啦，三日卖晒6亿嘢，卖晒嗰几亿货，好夸张吓。咁、啊、所以咧，啲资金啊，大飞讲得冇错嘅，资金呢度拒绝咗啦，此处不留人， 人自有留人处，点都要去噶嘛， 一定要去噶嘛，点解一定要去先咧？因为香港，我上个礼拜个网友咧就俾咗个数据我，就话咧香港嗰个储蓄外币同埋嗰个有50000多亿嘅外币啊，同埋有58000亿嘅港元存款。咁呢啲当然可能系包括香港政府库房嘅钱啦，但系咧即系港人嘅存款加埋外币同埋港币存款咧，系有116000亿。116000亿，如果将佢化成，将每一个单位咧当系10000000嘅上车盘，当系10000000只上车盘啫，可以买1160000个单位。香港加埋我谂冇咁多单位啊，全香港，即系话咧香港嘅存款系足以买晒香港嘅所有物业。所以话啲人话香港冇钱啊，唉，俾啲大陆人炒贵啊！你哋太睇小香港人啦。香港人本身好有钱，可能你唔系其中一份子，但系你唔能够无视呢个存在嘅因素噶嘛。 同埋因为感觉唔到香港人有钱啊，因为香港人咧唔系今日好似大陆咁暴发，或者当年台湾暴发嗰种， 系 系佢哋慢慢累积咗，佢哋同我哋。可能在你隔离行放狗擦身而过那个都可能过10亿身家。 哦是啊。 你半山你看看啲女人踢住拖鞋，哎我真係做美容啦，哎签单我老婆成日踢住佢拖鞋入嚟啊，签张单30000碌卡即刻俾。喂大佬咩概念啊，签咗张单就30000。签咗、啊。喂成80000嘅做美容啊，80000个 plan 喺间公司度存咗80000呢度等做美容嘅人。多的是，真系直拖鞋。 唔好话讲嗰啲啊！我之前有个客，佢去奶路神街街市嘅旺角嗰度买餸啊，因为企喺人哋嗰铺嗰个门口分餸分个袋啫，俾人攞葱掟佢啊！嗰条友有30亿身家，嗰条友一个卖菜婆啫，你唔知佢系乜水？ 系啊， 通街都好多有钱人，即系当然咧，佢哋唔会话真系讲，我话俾你知，我30亿啊，唔会噶嘛，系咪先？我亦都识得一个人。佢喺香港係住緊唐樓嘅，要行6层樓梯嘅，仲佢都係樂此不疲嘅。佢亦都有唔少身家嘅喎。當然個仔就好巴閉啦，個仔喺澳洲讀書，去披薩克打工，揸架法拉利。咁我話你因住俾人綁架，講完之後佢唔夠膽啦嚇。 同埋香港人，即係咧以前咧，即係如果20-30年前咧，香港最多車豐田同埋 Benz。而家 Benz 就少啦，因为点解咧？佢哋慢慢就全部买晒丰田七人车。 七人车系啊， 系啊，个消费模式改变咗，去使高消费，佢哋唔系再系咁样去使，但系咧，佢哋已经系好似平民化咁，大家互相适应咗，习惯咗啊。 系啊， 除非啲有钱到刘连同咁，你日日都要福临门，日日都要屌你老乜要保镖护体咁，你控制。 唔系香港好多隐形富豪，你系唔知嘅，因为咧每一个物业你向上望一望啫，唔好向下望，向上望一望，每一个嗰啲叫做别墅啊，每一间豪宅都有业主嘅，嗰啲唔系李嘉诚嘅，全部都唔系全部香港政府嘅，系好多个别嘅散业主嘅。跟住你行一条街，成条街嘅铺，每一个铺都系唔同业主，都系散业主嚟嘅。李嘉诚间三电信好，叫新鸿基国企士兄弟嗰间叫做数码通，佢哋出去到去都要租铺，都要同挨贵租嘅，都要俾人哋掠嘅，系嘛？ 系啊， 一模一样嘅，即系你，所以咧，香港本身个结构咧系好特殊嘅。累积咗几十年，有一班人系通过一个物业升值，或者佢哋一路嘅累积，其实主要系通过物业升值而令到好有钱。而呢啲钱个个月收租，佢哋冇风险噶，佢哋唔使做嘅，坐喺度收租嘅啫，系楼生铺，铺就生百子千孙咁生落去，系好多人嘅。所以话咧， 这个结构呢是令到香港社会呢是一个产生怎么讲呢，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做生意的了，买东西收租，因为呢你做好多嘢，做生意会有风险啊，会蚀嘅。买铺收租，买楼收租就唔会蚀嘅。即系当然啦，亦都有啲眼光争少少嘅人。 即系谢霆锋， 系啦，类似好似谢霆锋呢啲，因为当佢暴发户啦，系嘛，咁佢买个铺，婴儿真系买个嗰啲叫摆花架，买入去一分钟，嗰一刻我已经话佢输够硬噶啦。系同啲行家讲，一定死够硬。点解呢？一个根本唔值咁多钱嘅地方，俾佢夹硬炒起，佢就带埋嗰个古巨基入去买啊，咪即系点个揽住一齐死咯？佢又买咗几间铺啊，古巨基又有份，跟住嗰啲明星，唉，老实讲啊，你哋本身唔识，因为咧铺位咧系一个好高深嘅一样嘢嚟嘅。你行一条街， 阴阳街 有阴阳街，向左向右，灯口位同埋隔篱已经两回事啦。 系啊 ，corner 位嘅铺 ，corner 位嘅铺比隔篱嗰只唔系 corner 贵一倍有多。 其实你哋好似好多人咧做年宵啊，杂角位啊， 系啊， 即系杂角位贵啲， 系啊， 即系贵啲，中间位就平啲， 系啊， 系咪啊？后一条巷都唔同嘅， 系啊，梗系啦。 吓，其实每一个都系你入嚟嘅路点样，好似我哋喺弥敦道啊，或者你觉得弥敦道好似油麻地咁，系咪？ 系 吓，去到佐敦道右手边， 系啊， 即系向尖沙咀方向右手边望，系咪啊？左手边咪冇人咯， 哦，一定啦，嗱，差馆嗰边啊静啲噶啦， 系啊， 跟住去到嗰个中央邮政局嗰度又嗰度又阴噶啦，因为两边都冇嘢啦嘛，加士居道口系咪油麻地最阴就嗰段啦，啊，之前嗰啲铺唔值钱噶。 你甚至你行上海街你都见到嘅。 哦，上海街就两边都唔旺嘅而家。 但系我知道， 因为嗰条街嘅运咧就已经行完 咗。 因为咧以前上海街新田地街咧系最旺嘅。点解咧？嗱，呢个因为咧香港政府咧佢嘅一个改变马路嘅嗰个使用咧系会令到嗰条街死嘅。上海街以前系双线行车嘅，所有香港嘅大型嘅银行上海街一定有分店嘅。 冇错， 因为上海街主街嚟嘅，旺过弥敦道嘅，喺六七十年代，上海街先系主街，弥敦道唔系主街嚟嘅，所以咧，以前上海街双线行车，到咗改咗单程之后咧，上海街死咗啦，因为冇水，即系啲水咧，净系流过，冇互动啊，变咗咧，你翻唔到转头，你要由第二啲街转入上海街， 都唔系嘅，其 实，所以上海街即刻死咗， 未算。佢以前咧，即系未填海嗰部分咧，渡船街未填海嗰阵时咧，好多渔民要上嚟买嘢嘅，变咗新田地街广东道 有需要咯， 有需要 系啦， 系得嘅，即系七八十年代都仲得， 系 跟住咧就叫鸡街嗰阵时未起朗豪坊， 系 都仲有生存机会， 系 一起咗朗豪坊， 挂埋所有人都去晒朗豪坊，即系变咗个磁石咁吸晒气咯， 跟住四周围就冇晒啦，山东街以前好旺啊，而家冇晒。你睇住佢变，其实只改咗之后，连个运都改晒。 运都改咗噶，嗱，我最劲，当时我成日节目都讲过一次嘅，有一条街叫通菜街啦，即系女人街啦。喺亚街老街嗰度咧，以前系有灯口位红，有斑马线过马路嘅，即系对面先达。 系 由嗰条路一封咗啊，成条通菜街死晒啦， 系啊， 好似血管闩塞咁样啊，通菜街嘅铺吓即时就唔得啦。跌啦，因为里面执好多粒，因为咧你冇办法由头去到尾通唔到啊， 系啊， 变咗咧通菜街一截咗龙之后咧，两边通菜街都唔得，连曼城即系喺而家先达啦永城嗰边咧都唔得，都系差，即系当然个铺市升，佢水涨船高啦，但系咧就旺咗去花园街同埋西洋菜街，就断咗条通菜街，因为咧。你讲最高峰嘅时候，一间西洋菜街嘅铺系值两三亿嘅，一间花园街嘅铺系值成亿嘅，波鞋段。但系咧，中间嘅通菜街咧，两三千万嘅啫，争好远噶。两条街两亿一亿夹住嗰条公屋铺，竟然系值两三千万嘅啫，仲唔系成日卖得出添？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灯口位改变成条街嘅命运，那个价钱可以争十倍噶。一间西洋菜街铺几乎可以卖十间通菜街，最高峰嘅时候。咁所以咧，你因为有好多因素嘅决定咧，变咗铺位系好多人唔敢买。所以咧，由一个2014年、2015年打后咧，所有嘅资金就去晒住宅。呢个可以解释到点解住宅癫晒，因为咧啲人系唔识嘅，唔识咧又惊濑嘢，宁愿唔买咯。咁你一唔买啲资金，全部觉得因为住宅简单啊嘛。你住宅睇住宅有啲咩要求啊？高低层、坐向。有冇装修？冇地四个原因噶啦， 決定嘅樓價仔嘅，當然交通方便緊要啦，係咪？你秀茂坪地鐵唔到嘅，梗係平啦，係咪？你喺叫做觀塘地鐵隔離嘅，咁啊梗係值錢啦。又或者你嗰、那個喺啲豪宅區附近，咁啊梗係值錢啦。所以我都話買嘢一定要睇三個字 ：location。講到尾。不理呢样嘢，所以教你去买日本楼嘅东方日报同苹果日报系戆捻鸠嘅，真系戆捻鸠嘅。佢唔系教你买东京，仲要买北海道嘅屌！你有百六万撇落咸水海啊，抌咩声好捻大声啦！过去澳门买口装系嘛，攞翻157万啦，攞翻150几万啦，屌你咪真系买日本楼嘅戆鸠系咪先？过去买口装好捻过啦，一口过系嘛？ 不过又唔系净系咁样睇嘅，不过钱。一定有流向嘅，而家你譬如你一加咗呢个嘢，全部拱晒落去，你有写字楼啦， 写字楼同埋厂，跟住咧就去炒车位，咁车位咧就系满足一啲咧叫做资金可能又唔系好多，但系又想有一笔钱，譬如咧我有100万，攞去买股票唔够胆噶啦，而家宁愿买个车位咧有租收先啊嘛，系咪？不过车位老实讲，由头到尾我都唔系咁睇好车位，始终咧呢样嘢系可有可无嘅，因为。即系工资经济唔好，屌人都冇地方住，仲话养架车，即刻第一时间 拖。几百万买个车位，贵过架车，贵过层楼，冚家铲我摆街度，由朝俾佢差到晚啊！我架车都唔值咁多钱，由朝差到晚都差唔到嗰条数。屌真系黐线，利息噶，利息都佢由朝差到晚啊，都唔等于佢你嘅利息啊。 系啊，但系因为点解买车位嘅人咧，就系、是、因为佢上唔到一层楼嘅钱啊嘛，佢只能去买车位。 我成日都觉得到最后尾佢哋都会输。即系我嘅分，我自己谂咋，我唔系专家，乜都唔系，因为 我觉得咧嗱，输未必会输好多，但系咧一定跑输大市，一定跑输大市车位，因为咧佢系一个经济唔好就首当其冲，系咪？但系咧回报亦都低，因为只买车位嘅按揭要高啲噶，利息要贵啲噶，同埋供唔开工分唔到20年工，系10年嘅啫，所以咧系不利条件集于一身嘅，系除非啲人有一啲闲钱，而家买车位嘅人都系噶，可能啊买个100万车位或者150万车位，手上有100多万，咁好买楼又唔敢供，因为你明唔明啊？你本来谂住收租嘅，买个500万单位得个300几尺，得个买要500万，咁佢要借300几万，佢唔敢负呢个风险啊嘛。因为300几万到时收个租一定冚唔翻条数嘅， 冚唔翻 系嘛？咁所以咧，佢愿意系收租嘛？佢宁愿150万买一个车位，我每个月收翻3000蚊利息，或者收翻3500蚊租。喂，150万未必收到3000蚊租噶，即系几多厘啊？即系得2厘几、2厘4，唔够3厘。 最弊有 咁买嚟做乜嘢啊？ 啊！ 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宁愿你睇其他机会啊。车位我其实一路都唔主张人嚟买嘅，有听我节目嘅人亦都知道噶。咁嗱，讲翻咧，头先我哋讲起谢霆锋咧，就一定要即系评论下啦。咁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叫做咧千载难逢嘅水鱼嚟噶啦。因为咧，佢系对于自己唔熟悉嘅嘢，系嘛，就系、是、买。首先咧，买铺咧嘅人咧，其实从来都唔会买中环，因为点解咧？中环冇夜市嘅，冇夜晚嘅，冇夜晚嘅地方咧，做香港做生意好畸形嘅，集中晒喺夜晚消费嘅。吓，当然除咗买日用品啊，或者买衫，嘢都会买啦。但系咧，中环其实有个炒起咧，就炒 SOHO 区，曾经即系一段时间就炒 SOHO 区，炒到好贵。但系因为饮食咧，始终承租能力，喂，你30000蚊租嘅时候可以买个餐300蚊啫，加到100000蚊租，你个餐唔可以改到1000蚊噶嘛，你顶唔顺噶嘛。所以咧，好多餐厅执笠，嗰啲鬼佬啊，因为鬼佬初进驻 SOHO 就系因为嗰度租平。到底租炒到贵晒，同出边冇分别，屌我不如租翻出边啦，系咪先？咁所以咧 ，SOHO 区啲铺咧系亦都上到个樽颈就跌翻落嚟。咁另外一个冇乜眼光嗰个叫做风水佬，苏文福啦，佢系大力真系炒 SOHO。 系啊， 如果当时攞啲钱咧炒开房道，发捻咗啦。 所以佢咪讲咯，喂，嗰几年我开始啲运唔得噶啦，屌你谂乜？所以咧，我咧就。 因为冇眼光嘛， 系咪冇眼光啊？ 其实唔系佢啲运气唔得，系佢冇眼光噶咋？佢唔系运气唔得啊，佢运气都唔知几好，系咪？头发都就嚟甩晒，但系都仲可以搵到咁多钱，系咪？佢好彩唔系选立法会就一定输啊！嗱，咁我哋睇翻咧，点解话呢几个有啲譬如好多名人咧，即系投资啲嗱买楼佢哋咧。如果买新楼都系输到扑街嘅，即系买半山一号啊，买名门啊嗰啲咧，你几叻都冇够用噶。我喺度，我系节目强调咗2年，千祈唔好买新楼， 買新樓呢，因為佢個日價好高，因為呢其實零五年開始啦，都唔係零零八零九，零五年開始咧，所有發展商就將啲物業咧就將佢包裝成豪宅，明明唔係豪宅都係豪，當係豪宅賣，尤其是係半山一號喺樂民新村隔離，開個名叫做乜鳩常乜鳩嘢道，就話叫做當自己係九龍塘賣，兩萬幾蚊尺、三萬蚊尺，隔離樂民新村咋，後邊係土瓜灣咋。是不是啊？再落啲系嗰啲叫做咩啊？北帝街啊，潭公道嚟嘅啫。 但系佢真系当豪宅咁烧 啊！系啊，所以买亲嗰啲咪全部死晒啦，全部跪玻璃啦，梁天来七尸八命啊，全部死鸠晒。你谂下，一个另外一个名门又系嘅，名门就系一个特殊因素嘅，因为喺佢前面啊，俾新世界起一层楼遮咗佢，遮到去44楼啊， 系啊， 45楼楼上先至可以。叫做咧望到天啊，望到遠。 其實啲偽豪宅好多，譬如好似大角咀啊。 哦，大角咀全部偽豪宅。 係啊，起到高一高啊，頂樓複式啊。我有個朋友個仔咪買咗咯。 係啊， 蝕到撲街。 梗係蝕啦！喂，佢本身嗰個地價係值幾千蚊，你賣兩萬幾蚊尺，喂，你嗰啲啊最多要輸一半啊！ 4000多万复式，哇！仲有个浴缸，好似个泳，小型游泳池咁大 顶啊！ 扑你家，佢仲标榜系全九龙，即系除咗佐敦，即系嗰个 海旋门 嗰啲高过佢之后咧，佢俯成个旺角啊，各样嘢景睇晒，睇嚟做乜撚嘢啊？咪一栋栋喺前面， 唔系啊！旺角景有乜好睇啊？ 系啊！ 你唔系俯瞰渣甸山，唔系俯瞰太平山啊？系咪先？ 你又唔系俯瞰呢个维多利亚港？ 系啊！即系咧，系冇够用嘅。 屌你咯，真系！所以我都话啦。包装真系好紧要， 系啊，咪发展商咪专呃呢啲人咯，你咪食佢包装啦，都话啦，你如果买楼，喂稳稳阵阵就系买啲嗰啲叫做蓝筹屋苑，你赚到开行噶，系咪？你买翻啲，就算唔好话买蓝筹屋苑，你只系买翻啲传统豪宅区，唔死得人噶，一样升噶，一样升到好卵夸张噶， 系啊，冇错， 嗰啲就真系食到正升浪啊！你买呢啲咧，系你俾人食晒个升浪。到而家你都輸咯，好似買名門、買半山一號嗰啲，咪而家都輸咯。 係啊，而家都輸。 買信和、買新地嗰啲叫西九龍啲豪宅，全部都輸到撲街。除咗一個海旋門，即係除咗你買海旋門嗰個框之外，其他大角咀啊嗰啲係全部蝕到撲街嘅。吓、啊，有个喺旺角啊，叫做唐美道， 系 对出嗰度叫帝丰王殿，屌你老尾卖到20000几蚊一尺，喂，嗰度系咩捻嘢地方嚟啊？唐美道嚟嘅咋，冇捻用噶，嗰啲地方系嗰啲系露宿者地方嚟噶，你卖到20000几蚊尺，几豪一个单位2000几尺，哇，5000-6000万即系7000-8000万买个咁嘅单位，喂，你买咗嗰啲单位咧，你预输一半到啦。跌落嚟嘅嗰个市真系有啲逆转啊！ 但系如果你话你即系附近啦，买澳海城 哦，嗰只真得喎。嗱，点解咧？澳海城咧，严格嚟讲，可以叫做咧，佢有打好根底，佢有几千蚊攀升上嚟，佢系因为咧每一段嘅升浪都系有成交去支持嘅。但系你嗰啲一开咧就开2-3万，你嗰啲咧。根本就是一开就吃晒你所有的差价。 系啊，同埋人哋澳海城咧，佢个设计同埋佢个屋苑啊够大啊。 系啊， 商场啊各样嘢咧， 唔系佢有配套嘛。 系啊，跟住隔篱就巴士站啊各样。同你而家 有个澳运三宝噶嘛？澳海城本身有三个屋苑，系嘛？咁跟住咧就有，就算你话嗰啲叫做咩长沙环嗰个四小龙都系噶，起码人哋有一大扎楼喺度配套咧，嗰啲就硬净啲嘅，即系咧你嗰个赢面就高啲嘅。 同埋佢本身一发展嘅时候咧，隔篱咧虽然话嗰阵时啲居屋咧，即系私人发展富荣花园嗰啲咧，佢本身 富荣都炒到天啦， 发晒达啦，即系嗰啲真系黐线。 系啊， 你唔好理佢旧，但系佢同你配合到。 是啊、 所有成个一个小区咧，好自然嘅。 系啊，佢咪可以做到，佢咪过去你嗰边消费咯，一样嘛。佢嗰啲都系客嚟噶嘛。 系啊，所以楼宇嘅升值，佢哋本身就已经有咗一大嚿。 嗱，有啲网友问我咧，如果你系买楼，你一定要买大型屋苑嘅，千祈唔好买单栋楼，因为咧你嘅配套唔够，你嘅升值潜力系有局限嘅，一定系买大型屋苑啊。咁另外咧，千祈唔好学人啊，就系嗰啲买嗰啲新豪宅啊、假豪宅嗰啲咧，嗰啲死鸠硬啦。我讲咗2年几噶啦，就嚟讲3年噶啦，千祈唔好买嗰啲新楼，系嘛？咁所以咧，呢啲老实讲，主流传媒点样报你啊？因为你赌紧发展商米嘛， 冇错， 系赌所有发展商嘅米，因为佢哋全部都揾紧你笨柒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你见好多人系唔识嗰啲咧，即系盲目去投资咧，点解？ 个住宅会升得咁犀利，因为铺市好多陷阱，有啲汤场啊、拆场，跟住喺最旺嘅时候咧，就将啲写字楼咧一层层劏开嚟卖，就话可以几多钱又几多钱。喺罗素街通咗几个写字楼，全栋嗰啲咧叫做银座式嗰啲楼上铺，哇！嗰啲人啊，个个要输一半嘅。当时买三万几四万蚊尺，你个个要输一半以上。 但系香港人点唔系？香港人其实就好捻蠢嘅，呢啲咁嘅商场劏房。嗰陣時廿幾年前，即係喺佐敦，又係咁當 佐敦廣場咯， 係啊，又死 薛家燕同埋嗰個叫 麥翠娴， 麥翠娴嘅老公， 係屌你老咩，玩到出神入化，好啦，而家到大埔大日子執咗間酒樓上屋，係咁當細房， 係啊， 都一樣係咁氹到人落達， 係啊， 我話啦，歷史教訓從來由銅鑼灣打到佐敦道，去到你大埔去，一樣係唔肯得嘅，但係都仲係有人上當。 係啊，好多噶，不斷有人上當。點解呢？因為瞄準咗呢個市場嘛，因為揸住幾百萬嘅人大有人在嘛，一推出嚟就賣曬咯，係咪？尖沙咀嗰個商場叫首都， 係啊，冇錯，係真 站，劏六百個鋪出嚟啊， 係啊， 嗰個劏出嚟嗰條友集咗幾十億啊！ 但係唔係都曾經有人即係唔係劏嗰個賺咗錢，好似 New Way 喺呢個旺角 係 嚇執咗，咁咪而家咪嗰陣時好似聽講話五千幾萬值係嘛？ 哦，嗰陣時由低位本身個鋪都升值咧，但係咧劏出嚟逐個賣咧，唯一賺大錢咧其實有兩個商場真係賺錢，就係信和同埋先達。是唯一两个商场成功的啫，汤场而赚到钱，是买汤场都仲有得赚的，就是这两个了，其他全部都没有。 有那些一来那个汤场本身够大， 本身地理位置好， 好 它真的有人流，一定谷爆。 同埋仲有一样是他们聚集了某一类型的铺底那里，即是集集聚地。 另外又抹地一个现时点的。即是跑王之王楼，那个而家好翻啲，之前死场死咗好耐噶啦，呢个系九七年汤嘅，吓好多个汤场，星际城市咪有汤场咯，星际城市唔得啦， 系啊，佢唔得， 跟你而家华国货行，我而家讲翻啦， 而家你潮流潮流特区都唔得， 我潮流特区就冇汤嘅，佢系仲系周大福嘅，冇成个场系周大福， 但系就冇生意， 我冇生意，人流差咗啦。 系啊，即系 佢改个入口嘛？点解咧？因为佢个铺太值钱啦，佢封咗去弥敦道嗰个位置，变埋周大福啊嘛，全部由灯打士街入啊嘛。咁所以因为条龙断咗，以前咧可以穿过去由灯打士街穿去嗰度，变咗成个场大旺咗。而家咧成个场死咗嘅，因为封咗条路啦嘛，净系得一个出入口。 因为我以前成日行嘅，但系而家佢吉铺好多， 系啊， 一到三楼已经空一半。 以前潮流特区咧系要。排呢个 on waiting list 嘅，系要排两年先入到去嘅，唔系个个入到去嘅，仲要拣客嘅。咁啊，因为佢嗰个改动咧，特登装修啦嘛，系咪先？喂，咁啊，今日咧时间又 over 咗啦，咁啊，第三节啦，即系好似讲几多仲讲唔完。其实如果你讲呢啲话题咧，即系讲十日都实讲唔晒嘅。咁所以咧，我哋留翻下个礼拜，我哋继续讲啦。 好，拜拜， 拜拜。